甜甜的雪糕水。天热了，妈妈从幼儿园接玲玲回家，在胡同口买了一根冰棍给玲玲吃。玲玲拨开冰棍纸，刚要张嘴咬，突然又把嘴闭上了。她朝妈妈笑了笑，就举着冰棍儿三蹦两跳向家里跑去。玲玲一进门就喊爷爷爷爷，爷爷放下手里的报纸，刚要张嘴说话，玲玲已经像只小鸟一样扑到他的怀里，用冰棍塞住了爷爷的嘴。爷爷吃冰棍儿，爷爷躲不过，只好咬了一口，玲玲这才坐在爷爷身边吃起冰棍儿来。第二天，妈妈又给玲玲买了一根冰棍儿，玲玲又举着冰棍儿回家，一定要爷爷咬一口她才吃。爷爷说什么也不吃玲玲的冰棍儿了，他问玲玲，你为什么要爷爷咬一口才吃呢？玲玲趴在爷爷耳朵边说， 我看见吃饭的时候，妈妈总是把第一碗饭盛给您，妈妈打毛衣第一件也是给您的，连买了电影票也是第一个给您，因为您是咱家最大的人力。 妈妈和爷爷一起大笑起来。爷爷说， 你个小鬼心眼儿还不少呢。 妈妈说，从明儿起，妈妈每天买两根冰棒，一根给你，一根给爷爷，今天你就自己吃了吧。 玲玲说，明天是明天，今天爷爷还没吃呢。 爷爷没办法，只好又咬了一口。第二天，妈妈特意买了两根奶油大雪糕，玲玲一只手举着一根，连蹦带跳往家里跑。 爷爷爷爷， 玲玲喊了两声，没人答应。玲玲到里屋外屋找了一遍，也没爷爷的影子，她只好把雪糕放在桌子上，等爷爷回来吃。等呀等呀，玲玲吃完自己那根雪糕，爷爷还没回来，看看桌子上的雪糕都发软了。玲玲急忙喊妈妈，妈妈说，爷爷出门去了，你就吃了吧。 不吃不吃。 那你就放在杯子里吧。 放在杯子里也要化的呀。 妈妈想了想说，你看胡同口卖的冰棍不是盖着棉被吗，你也给杯子盖上棉被吧。 好吧。 玲玲连忙把雪糕放在一个杯子里，盖上盖儿，塞进爷爷的被窝里。玲玲一会儿到门口瞧一瞧，一会儿从被里掏出杯子来看一看， 呀，雪糕化了点儿， 不过还能在杯子里站着。她想，棉被多热呀，把雪糕放在里面不是化得更快吗？算了算了，还是把杯子拿出来凉快一点。妈妈上夜班走了，玲玲一个人举着杯子坐在爷爷床上等爷爷回来。玲玲等了一会儿，不知不觉在爷爷床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捧着那只杯子。 玲玲快醒醒，睡到自己床上去。 玲玲睁开眼睛一看，是爷爷回来了，他一咕噜爬起来，急忙打开杯盖， 呀，雪糕全化成了水儿。 玲玲轻轻拿掉雪糕纸和小木棍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雪糕水，像做错了事似的，把杯子慢慢递到爷爷面前。爷爷接过杯子，心里全明白了，他亲着玲玲说， 嘿，雪糕化成的水才好吃呢。 真的？ 不信你尝尝。 不，这是给您吃的。 好好，给我的，不过我尝过，你也得尝尝，要不爷爷尝一口就不吃了。 玲玲点点头，喝了一口雪糕水，啊，嘴里甜丝丝的，心里美滋滋的。 金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